臭小子，是在笑我对吧？啊！别以为装成咳嗽爸爸就不知道。 杨完没完？老子为了你，可是下定决心可敢赴死了，不敢接就算了，你还……哎， 什么？ 啊？ 这么好哄？ 等王子想告诉我的时候，再告诉我就行哦。我说过，我永远相信王子。